真的是，最近这一段时间是非常特别的时间，但是我们也为此来感谢赞美主。为什么？因为神要借助这一段时间来试炼、来锤炼、来提拔、来提升、来成熟他的教会。今天不管是我们在现场的基督徒丰收教会的家人，还是我们在线上的还有线上的我们的家人，我们今天是在圣灵的合一里面，在神的同在当中，我们今天是聚在一起，好像我们之间的距离今天有一点远，但是神的爱、圣灵的能力、神的话语将我们怎么样，还是凝聚在一起。这是神给我们的机会，这是神给基督徒丰收教会。就在我们进到一月份说我们欢迎圣灵，神要给我们信心的恩赐，是不是？但是神给我们信心恩赐的时候，那一个信心是要经过锤炼的，锤炼过的信心经过了那火炼，神的话怎么说？比金金更可贵，比金金更可贵。这是基督徒丰收教会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神所看我们的，因为神爱我们，他宝贝我们，神在过去几年当中就一直就是为了今天，为了这个季节，神在预备基督徒丰收教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已经意识到，神将基督徒丰收教会抱回到他的怀中，用他的爱来遮盖我们，他用他的话来喂养我们，他为我们建立了祷告的城墙，是不是？他要我们每天来到他的面前跟他来交谈，向他来祷告，来领受神的爱，来领受神的祝福。所有这一些的祝福，所有这一些与神的连结，就像我们存在银行里面，刚才我们姚大哥所说的，好像存在银行里面那世界的金钱可能一夜之间不见了，但是我们已经将我们存在天上的金钱神为我们保管。今天神要释放这些给他的教会，给基督徒丰收教会，是不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今天又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星期五我们的总统川普总统宣告今天3月15号主日星期天，今天是全美国为抵抗最近新冠状病毒一起，凡有在神前有这样信仰的，一起来到神的圣宝座前来为美国来祷告。我们相信这不只是一个宣告，这是一个战争，因为最近这一个病毒是一个属灵的战争。但是神的百姓拿起神的话，求圣灵来充满我们，圣经也教导我们，我们可以穿上全副的军装，怎么样抵抗仇敌任何的作为，包括这新冠状病毒的作为。这是神给我们的武器，神的话在我们的手上，神的话像箭弹一样在我们的口袋里面。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现在应用神话的季节了，好不好？我们今天先有一点的时间，我们要为美国来呼求，来祷告，我们认罪悔改，因为这是神当年就给所罗门王，当他漂亮的殿献给神的时候，就像基督徒丰收教会，我们众儿女今天我们是神的殿，我们说我们献给神的时候，神怎么说？就是神的儿女来到神的面前，愿意自卑，愿意祷告， 愿意离开我们的恶行，怎么样呼求神的时候，神说神的百姓，谁是神的百姓？我们就是神的百姓。我们今天已经是从这个世界里面被呼召出来的神的百姓，神的子民。圣经非常清楚地写道，当怎么样神的子民，神说我的子民，就是我们是神的子民，愿意在这个时候愿意站出来，站在美国的破口来祷告，来为美国认罪悔改。我们愿意谦卑的时候，神怎么说？他要医治这地，他要医治这地。这一个医治不只是说让教会一个属灵的复兴，这一个医治也包括 physical 的医治。因为当在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之前是什么？七章十三节怎么说？当有瘟疫猖狂在全地的时候，神怎么说？我的子民来到神的面前自卑祷告，离开恶行，寻求神的面，神怎么说？他就来医治这地。所以这个医治包括神要阻止这一个新冠状病毒在美国这地。而且神怎么说？他说他要什么？睁眼看，他要侧耳听。神宝贝我们的祷告，神宝贝我们的呼求。神在过去两年的日子里面，他每天听见基督的丰收教会在祷告城墙上面的祷告，在晚上的祷告，在平时我们生活当中的祷告。祷告成为我们的 DNA， 祷告不再是写在墙上面的一个口号，祷告是能够改变一切的真实。所以我们今天就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神啊，我们代表美国这个时候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向你悔改。主，美国在过去的日子里面很多的地方得罪了你，主，我们无辜的杀人，无辜的堕胎，无辜的杀害婴孩，主，我们杀了很多的，欺负了很多的黑人，主，我们甚至将圣经从学校里面挪走。主，我们曾经制定了规则，不允许在学校里祷告。主，我们允许那些同性恋的合法的婚姻。主，这些都不在主你的真理里面，我们违背你的真理。主，我们很多的地方，主，我们得罪了你。主，我们求你来赦免美国，赦免我们。主，曾经当年单单义里为以色列百姓来祷告的时候，我们也同样的今天说，是我们得罪了你，是我们这些人得罪了你。不管我们是华人，我们是移民的，不管是哪个族裔的，主，我们都得罪了你。在这地，主，我们污秽了这地，主，我们离弃了圣经的根基。主，求你来赦免我们。主，当美国有破口的时候，主，仇敌就借着破口进到美国。主，我们求你这个时候兴起我们，我们愿意来祷告，愿意来谦卑。主，我们愿意站在这破口当中。主，你曾经允许说，主，你在那里观望，在耶路撒冷城到底有没有一个人站在那城墙的破口。今天主，我们跟你说，在基督的丰收教会有一群愿意站在美国破口的主你自己的儿女。主，求你睁眼看，主，求你侧眼听见我们的祷告。主，求你赐下怜悯，赐下恩典，赐下医治在美国。主，我们需要你，主，我们需要你的爱，主，我们需要你的帮助。主，我们在地上寻求所有这一些不能满足美国的需要，美国真正的需要就是要来抓住主你自己。我们再一次就是要回到建国的根基上面。主，我们求你亲自来帮助我们，我们求圣灵这个时候就降临在美国，降临在这一片土地上面。主，求你来怜悯美国。主，当新冠状疾病在各个地方好像要被扩散的时候，主，我们相信 两千年前主耶稣基督牺牲在十字架上面的宝血是有功效的。主，求你释放主的宝血再一次遮盖在美国，来封住美国，来洁净美国。主，求你释放天使天军来征战，让这些新冠者病毒不能在美国再扩散。主，你要来彻底的来终止这个病毒。主，我们全心的来依靠你。主，我们全心的来仰望你。主，我们在这地献上我们向你的感谢，向你的赞美。主，我们跟你说，主，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主，我们要跟你有更亲密的连接。主，释放主你的恩典，这个时候就在美国的地方。主，我们也为我们在上面执政掌权的我们的总统 Trump 总统，我们的 Pence 副总统，所有白宫的、国会的、 Senator 的，我们州长 Newsom， 还有各州的州长、各州地方的官员，所有的学区、所有的商业界，所有这一些在美国所有各行各业、所有的社会领域当中那些在上面的，我们求主你的恩典这个时候降临在他们的身上。主，求你来调转他们的眼目。主啊，让他们来全心的来仰望你的时候，主，你的怜悯就要充满在美国各个城市、各个地方、各个角落。主，让美国每一个家庭，我们这个时候今天3月15号分别为圣的时候，主，我们就带着我们的儿女，带着我们的妇女、父母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来呼求主你自己的名的时候，主你的宝血要遮盖我们每一个家庭，让我们经历主你自己的恩典医治。主，求你给那一个割山地的恩典赐给美国，就像你保护以色列当年在埃及的时候，主，你可以做，主，我们相信你要做。求耶稣基督的宝血就释放这个时候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也为美国的各个医疗的机构，还有研究的机构，这些科学家、这些医生、这些护士来祷告，求主的宝血遮盖在他们的身上，赐给他们天上的智慧。主，让他们在那里照顾医治，在那里帮助病人的时候，主，求你就保护他们。主，求你与他们同在。主，我们谢谢你，也求主这个时候特别来造访所有那些得到病毒的这些病人。主，让他们来寻求主你面的时候，主，你要那超自然的神迹的医治就要发生在这些病人的身上。主，我们来寻求你。主，我们敬拜你。谢谢主耶稣，求你继续也带领我们基督徒丰收教会在这段特别的日子里面。主，我们的信心不会软弱，主，我们的信心反而要被提升。主，我们不是被分散的一群，主，我们是在圣灵里面，所以也一起在圣灵里面，可以在圣灵里面一起聚集凝聚的一群。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来用诗篇91篇，我们为自己，也为我们的家人，为我们的弟兄姊妹一起来祷告，好吧？如果你可以的话，我们站起来，一起用诗篇91篇一起来宣告。啊，大家也看到这个 coronavirus 的代号是什么？什么19？但是神要把它推翻，就是诗篇91篇变成91，就是诗篇91篇要将这一个虽然看上去是猖狂的 virus， 但是神怎么说？神给我们应许，凡爱他的人，神给我们应许，他要让我们怎么样得享长寿。得享长寿，哈利路亚！我一起来，大声的来，慢慢的。住在至高者隐密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影下。 我要认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他必救我脱离捕鸟人的网络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盖我，我要投靠在他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我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密人的夺病。虽有千人仆倒在我旁边，万人仆倒在我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我。我为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我已将至高者当我的居所。祸害必不临到我，灾害也不挨近我的帐篷，因他要为我吩咐他的使者，在我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我，要用手托住我，免得我的脚碰在石头上。我要踩在狮子和尾蛇的身上，践踏烧脏狮子和大蛇。神说，因为我专心爱他，他就要搭救我，因为我知道他的名，他要把我安置在高处。我若求告他，他就应允我，我在劫难中，他要与我同在，他要搭救我，使我珍贵，他要使我思想长寿，将他的救恩显明给我。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是神的应许，请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真的是神的应许永远不改变，这是神为神的儿女所预备的，真的是在这个季度里面，在欢迎圣灵的季节里面，而且我们下个季度是要进到什么圣灵的果子，所以我们至少今年我们都说我们在圣灵的同在，当然圣灵的同在每天都丰丰富富的，是不是？但是神就特别的恩待我们，在这个季节里面就紧紧的抓住圣灵的同在，以至于怎么样，我们就不惧怕，我们就不惧怕啊。今天的那个信息的题目叫与圣灵交通啊，这个前一阵都已经有准备，与圣灵的交通非常的重要，尤其在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你知道吗？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真的我们已经收到很多的信息，是不是？很多的信息，英文版的、中文版、中文还有简体的、有繁体的，对不对？哦，那个各样的信息很多，然后又听到哦，怎么样？哇 ，Costco 又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不知道 Sam's Club 怎么样，爷妈妈发生了什么事情？哦，哇，这里又怎么样？哇，排长队或者怎么样？哇，好像有一点焦虑，对不对？我过两个星期我还有没有吃？但是你知道吗？当年当以色列行过旷野40年的时候，神怎么样？供应他们玛纳。然后他们怎么样？他们穿的鞋子哎，40年，你想想约书亚好了，对不对？40年鞋子都不破啊，哇！然后穿的衣服怎么样？啊，都不会破啊，弟兄姊妹，所以我就不担心了。难道我会没有这一些吗？而且美国是一个极丰盛的国家。饥卵或者祸卵，就像丹以里的三个朋友怎么说，当被他们丢到那火炉里面的时候，因为他们不要敬拜那金像嘛，那是偶像，对不对？他说相信我们的神会保护我们，借祸不卵，怎么样？他们也不拜那金像，因为怎么样？借祸不卵， 神就把我们接去了。就像保罗所讲的，那更好啊。像保罗说，但是啊，还不能走啊，因为地上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啊，是不是？所以当神已经给我们有使命，神已经给基督徒丰收教会，给我们每一个弟兄 都有地上使命，我们忠心在神给我们的使命工作上面，殷勤忠心认真，还没有完成，神不会把我们就说哎，现在就要走了。哦，曾经有一个，我上次在那个在那个也就是晚上星期晚上祷告会讲到，在帕萨迪纳离我们这里不远的有一个那个布道家，哦，他也属于是犹太人，下面的 Doctoria， 那个时候每年来我们教会，有一次他就讲了，他说有一次在坐飞机的时候了，坐飞机的时候忽然间就有那种哎什么流啊，对不对？飞机就震动了，大家都很害怕啊，就 scream 了，对不对？就叫了，结果他就站起来，站起来说：“哎，安静，安静。”就像今天神给我们说的：“安静，安静，安静。”他说：“大家不要怕，我在这个飞机上面。”他说：“哎，你是谁？”他说：“我是神差派我现在要去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几天的这个布道会，我这个事情还没有完成。”这个飞机怎么会出事呢？放心放心，坐下坐下。结果后来这个就没事。这表示什么？他对神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相信神今天给我们这样的使命，我们活在神的命定当中的时候，神会亲自看顾我们。你知道吗？虽然我眼睛看不到，但是神已经差派他的天使天君在我们的周围，是不是？在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每天来遮盖我们。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可以每天在家里领饼杯，你在 online 都可以 order 到那个饼杯，哦，就是都已经做好的嘛，啊，就你每天来到神施恩宝座前领受耶稣基督的身体，领受耶稣基督的宝血，求神来遮盖，求耶稣基督的宝血来遮盖，来封住我，求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一个能力充满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你知道吗？耶稣从死里复活啊！你知道死比任何的东西都刚强，对不对？神说他的爱比死更刚强，表示死非常的刚强。但是耶稣从死里复活，耶稣已经战胜了死，他的爱比死更刚强。难道耶稣不为我们征战胜过这新冠状病毒吗？弟兄姊妹，所以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在这个季节里面非常的重要，回到神的面前。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说跟圣灵要交通啊？跟圣灵要交通，就是我们将心思意念回到神的面前，跟他特意的跟他来讲话来交通。这前几个星期我有讲过嘛，说哎，我会讲，有人说我怎么样来交通，我都不知道，我坐下来心思就乱飞了，飞跑了，对不对啊？但是我们可以特意的来操练，尤其这一段时间里面，可能你要在家里啊，这些我们为自己防护自己的措施也要，我们也要执行嘛啊 ，CDC 的这些这些规则，就是说哎，我们要如果是要待在家里，那我们就待在家里的时候，你不是哇很紧张。我们就跟圣灵来交通，这是神给我们最好的机会了。好，我们来读一下圣经的经文啊，希望我不会今天太啰嗦。好，我们先来看哥林多后书，就是十三章。这个每次聚会结束啊，做牧师祷告都这样祷告。我们一起来，来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人同在。啊，这里讲到圣灵的感动，有时候你看圣灵。那个哎，感动，对不对？但是原来的他的那个原来的意思是 fellowship， 就是交通，对不对？我们常常说，哎，我们要有fellowship 小组，就是哎，大家可以彼此有交通。但这里讲到是跟圣灵的交通，对不对？就是跟圣灵来讲话嘛。啊，另外一处那个在那个那个也是哥林多前书啊。 二章九到十节啊，也是保罗写，我们一起来，来，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什么样？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所以圣灵知道所有的，圣灵知道为什么会有出现这一个新冠状病毒，圣灵知道神怎么样要来做事，圣灵知道神怎么样来带领，就是我们今天这一天的生活，圣灵知道神给我们的心意是什么，在这个季节里面我应该要怎么做，圣灵都知道。当我们跟他说，跟圣灵交谈的时候怎么样，圣灵知道所有事情，圣灵当然要告诉我们了，就是我们跟圣灵做一个很好的朋友，就跟我跟我太太，除了是夫妻关系，我们也是朋友关系、情侣关系，就是说亲密的关系。那哎，他知道了，他当然告诉我了，对不对？有时候我都还没讲话，他就说了：“哎，你是不是在想这个东西？”哎，我说我都还没有讲出来，这心里想你怎么知道？他说我看你的脸部的表情我就知道了。所以这一个，当我们跟圣灵这样亲密关系的时候，怎么样？圣灵他就告诉我们了，当怎么行呢？圣灵就给我们智慧呀。我们现在在读什么？智慧书，这就是箴言嘛，对不对？啊，哎，抓住了智慧什么？抓住了神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还有一段非常重要，我们这个季节里面，好，在腓立比二章啊一到二节也是保罗所写。来，我们起来。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就保罗在跟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在这里讲说，哎，我们已经跟耶稣是联合的，我们跟弟兄姊妹在耶稣里面也是联合的，就耶稣神的话给我们有很大的鼓励，神的爱怎么样每天在安慰我们，就像今天这样的状况，对不对？当我们有神的爱来安慰我们的时候，然后还有什么，他说有圣灵的交通啊，原来英文是什么 The fellowship of the Holy Spirit， 这就是说跟圣灵的交通。那我特地这里用 NIV 的翻译，哎，更能够理解他怎么说。他说，哎， Any common sharing in the Spirit，就是说我们跟圣灵有什么共同的语言。哎，你跟圣灵有什么共同语言？我们跟圣灵有什么共同的语言？然后不只是我跟圣灵共同的语言，哎，我跟我弟兄的姊妹，哎，一起跟圣灵有什么共同的语言？当我们都有跟圣灵共同语言的时候怎么样，教会怎么样就合一了。所以在这个特别的艰难的日子里面，我们基督徒丰收教会将在圣灵里面怎么样有共同的语言。那共同的语言是什么？共同的语言就是神，那我们在圣灵里面向他来祷告，我们在城墙上面的祷告，哎，这些范本就是共同的语言。我们一起每天的读经就是共同的语言，我们在小组里面的分享就是共同的语言，我们在主日学里面所学到的就是共同的语言，我们在主日信息里面所领受到的就是我们一起share在圣灵里面所share的 common sharing， 然后我们就这样与圣灵彼此的这样一个沟通，一个交通，一个联合。保罗要讲到什么？他说你们就要意念相同，就是我们的意念会相同，爱心相同啊，弟兄姊妹。等一下我会讲到那个爱，这个季节里面我们基督的丰收教会要活出爱，我们不只是说我们怎么样唱出爱，我们要活出爱。等一下我会具体的，我要来挑战你，大家一听挑战脸色有点变化，是不是？不着急哦，我们可以远程的。等一下啊啊，好，就一样的心思，就是我们这个 mind。他说这个哎 ，being one in spirit， 就是说在圣里面是合一的。然后保罗说他的喜乐可以满足，哎， 保罗说他喜乐篇，就是我们天父看到哇，就在这个乐子里面，基督徒丰收教会，哇，在今天，哇，好多的教会都已经关门了，居然在这里还有一群神的儿女继续在这里敬拜赞美，来祷告，来领受神的话语，还有一群弟兄姊妹在线上，是不是一起来同心合一？我们可以跟线上弟兄姊妹说嗨，神爱你，神祝福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谢谢你，主，你今天继续用圣灵来开启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跟圣灵每天有交通，跟圣灵每天有交谈。我们就来学习，我们特意的在这段季节里面跟圣灵来交通。圣灵，求你来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讲了很多有关圣灵的，那我们如何实际的进入与圣灵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讲到是不是要交通，是不是？那我们知道圣灵，我们已经明白圣灵就是住在我们里面的神，因为圣灵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其中的一个，因为他是有位格的，他是有情感的，他是有思想意念的，他会说话的，他会怎么样救过你的，对不对？就是说，哎，给你抓痒一下，让你喜乐的，是不是？哈利路亚！而且圣灵怎么样？会安慰我们。圣灵会在我们痛苦的时候，他是因为是保惠师，他知道我们的光景，他会释放他的爱、他的安慰、他的平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知道，圣灵是就神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刚才必须常常跟圣灵来交谈，就是说跟他 fellowship， 就是跟他来交通。那我们跟圣灵来交通的时候，我们来学习，就是说我们要特意来讲一下，特意你要特意培养，就是说你家里有这个 garden 一样，对不对？哦，你三月份没有去把那个种子下去的时候，夏天的时候果子不会出来的嘛，所以你就去定了时间，你就特意的去那里开始要耕种了，对不对？要翻土，同时埋下去，然后要浇水。这个就是我们跟圣灵之间开始产生这样一个朋友的关系，就像我们之间朋友之间的关系啊，或者谈恋爱的，如果不花时间，不特意的约会的话，不能走向红地毯的，是不是？大家都在笑，哈利路亚！张老师就是这样过来的，哈利路亚！我跟我太太也是这样过来啊，所以我们要特意，就是说，培养与圣灵的这样一个朋友的关系啊。当我们进到与圣灵这样一个亲密的朋友关系的时候，我们就明白，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命定，所以每天就像啊葡萄树自己葡萄树这样关系，每天从圣灵领受。神的话语，神的爱，神的能力，知道神给我们的命定，然后圣灵就给我们能力，圣灵的大能进到神给我们的命定当中。哈利路亚，就像今天弟兄姊妹一样，虽然看上去好像命定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但是我们神给我们的命定，神给我们的这一个方向，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向神要完全的成全他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每一小步都非常的重要，你知道吗？当你今天跨出这样一步的时候，你有这样的一个信心，说你不管是在线上，你在基督徒丰收教会的会堂里面，这是一步的信心，将自己呈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你知道吗？那圣灵的工作要超自然的就坐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在这段日子里面。所以当我们跟圣灵连接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你手机好像 battery 一样，你要充电，充电，我们就这样充电的。哈利路亚，好，我们要进到这个里面，所以我们要特意的来跟圣灵来交通，所以我们就用 fellowship 这个字嘛， fellowship， 来，我们一起讲 fellowship， fellowship， 对不对？啊，总共几个几个字母，就十个字母嘛，哦，对不对？我们应该都这些 A B C D 都应该懂嘛。都应该没问题啊！我在读那个初中之前 ，A B C D 从 A 到 Z 26个字母我都不知道，你挑一个出来，我要开始从头开始数数数数数，这是 F， 对不对？根本就读不出来。后来神就恩待我，在初中的时候，忽然间有点兴趣，总算把 A B C D 给搞清楚了。而到高中的时候呢，高中的时候感谢赞美主啊，我们的英文老师很棒很棒，我就很羡慕他。他过去在那个上海的那个叫什么升降还是什么啊，哦，是约翰大学毕业，他英文很棒，所以我就那个时候说崇拜啊，就是很羡慕他那个。但那个时候他也年长了，所以他教我就学得很用功，总算把有一些英文 字搞懂了啊，可以发音了，是吧？过去写白字 fellowship， 中文写下来 fellowship， 对不对？ fellowship 中文把它写，但是现在不需要了嘛，说 fellowship， 我们接着来 fellowship， 对不对？F-E-L-L-O-W-S-H-I-P 啊，所以用这十个字母我们来看一下，快 go through 一下，经过一下，然后 我把几个重点讲一下，我们要回家来练习的啊。第一个就是 F 啊， Fear of God， Fear of God， 不对，敬畏神。我们今天不是怎么样害怕这病毒，我们是要害怕神啊，害怕神才对，对不对啊？ Fear of God 啊， E 就是 Endurance，就是忍耐。这一段时间里面特别需要有忍耐力耶，弟兄姊妹，精进练出来，因为他那个忍耐被压，对不对？然后 L 就是 love， 我们从神领受爱，我们爱弟兄姊妹，我们爱家人，我们爱我们的邻舍，爱我们的朋友。等一下 我要来挑战你们。然后 L 另外一个 LLight of glory 就是荣光，神的荣耀，神的荣光，现在我们特别需要神的荣光每天来照在我们的身上。圣经里面有讲到什么神的荣耀，神的荣光会带出什么医治的能力，医治的能力 啊会来接近我们。好，这个很快。然后 O 就是 one thing， 一件事，大卫的啊，诗篇二十七篇第四篇，大卫的一件事啊，等一下我们有时间再那个具体。好，然后 WCount me worthy， 算我配的。我们将来要见耶稣基督的面，我们要交账的，真的交账的，甚至是耶稣会不会？那个时候，2020年，哦，三月份的时候，在美国有发生这个事情，你怎么度过的？耶稣当然知道了啊，我们可能到时候可能有点忘记。好，那个 S 就是 speech， 就是话语上面。这季节真的是我们话语太重要了。鼓励的话，造就的话，不是抱怨的话，哇，没有信心的话啊。然后啊 ，humility， 谦卑，就像今天一样，我们全国谦卑在神的面前，寻求神啊，我们谦卑的心来读神的话，领受圣灵的恩膏，神要帮助我们度过这一段期间。然后 insight， 神给我们智慧啊，神不要我们做那个好像那种没有知识的人啊。我们也要学习保护我们自己嘛，对不对啊？怎么样在这段时间里面，就是能够在卫生搞得更好，对不对？我们可以搞得更好啊，对不对啊？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这神给我们一些 insight， 一些智慧啊。然后最后是什么？很重要，我们要平安，要喜乐，对不对？神都会赐给我们。好，所以我们现在很快的，我们可能不能包括这十个全部啊，这些都在教会的网站上面啊，已经在教会网站上面都有， 你可以去 download， 都有啊，都有。好，我们看一下 Fear of God， 敬畏神。当大卫在，你知道大卫的那个这个人生啊，起起伏伏，他被追杀，扫罗王追杀，后来怎么样，又被他自己的儿子啊追杀。但是他在这样的一个艰难的过程当中啊，他说四面仇敌都在围绕他，在追杀他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所以大卫王，神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他知道在艰难的时候里面，他怎么样？四面被追杀的时候，他的眼目不是说看到哦，扫罗王的那个兵丁啊，精兵来追杀他了，哇，他的儿子造访来追杀，但是他的眼目怎么样？他说我的眼目就定睛在神的身上，我还是要专心的来敬畏这个神。敬畏原来的意思就是 fear 嘛，害怕这位神，而不是害怕这些人。我们是害怕神，敬畏神， 我们不是害怕新冠状病毒，你知道吗？在美国的历史上面，瘟疫不是第一次啊，因为现在的啊卫生条件比较好，像哎这种事情很难得发生，对不对？但是美国也是从过去到现在都是世界上先进的国家。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在美国，在各地在开发的时候，包括加州，很多的人从东部啊涌向加州，要干什么？挖金嘛，就是挖金钱的，挖金。包括各个地方 ，New York City 啊 ，New Orleans 啊，那个 Chicago 这些地方已经开始繁荣起来的时候，但是美国是一个移民的国家，从欧洲过来的移民，还有从那个时候当然亚洲过来还不是很多，但是在十九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在世界，就是在各地，那个时候当然欧洲非常的兴旺，发生了一个瘟疫，就是什么瘟疫？拉肚子，就是那个霍乱，啊，或拉肚子，拉肚子不接近的水还是什么？哎，你能碰到就被感染。在十九世纪，就是一八多少年？一八四零年，一八就四九年。这样前面一段时间，这个是有记载的。那一个瘟疫在全世界死掉多少人？死掉 tens of millions， tens of millions 就是几千万，是不是？几千万的人死在那霍乱啊，那个瘟疫当中。那在美国呢？在纽约死了几千人，纽约至少五千人死那个瘟疫，芝加哥至少三千人死，New Orleans几千人死，很多地方在 Ohio 很多人死。1849年，但是1849年，在美国第十二位总统啊。从华盛顿地不是华盛顿地下华盛顿开始嘛啊，华盛顿开始第一届总统，对不对？开始他是第十二届总统，在1849年七月份的时候，看到美国这个瘟疫真是猖狂的时候，他来到神的面前，他读到历代之下七章十四节，他谦卑的向神呼求说，美国这个时候是回转的时候，或者我们真的是已经陶醉在这一些哇这些建设当中，但是我们很多地方离弃了神。所以他想起了美国的历代过去，美国的这些立国，从华盛顿开始，当美国有难处要脱离英国的控制，当林肯总统南北战争的时候，这些都怎么样？总统呼召宣告全国禁食的祷告，谦卑来到神的耶和华神面前来呼求神的名。所以十二届总统啊，Taylor 总统啊 ，Taylor 做衣服的 Taylor 裁缝，对不对？Taylor 总统，所以他就七月份的时候就宣告，八月份第一个星期五啊，应该是八月三号，大概那个一个星期五，就全国百姓禁食祷告，谦卑回到神的面前。各州的州长开始回应，还有那些市长回应。那一天你可以在美国的街头看到百姓就跪在 街头上面呼求神的名，求神的怜悯，他们谦卑，他们愿意悔改。那一天结果九月份的时候在统计那个瘟疫在美国的情况 ，dramatically， 就是 dramatically supernatural 超自然的整个瘟疫的人数就减到最低了。难道这个是巧合吗？已经很多人死了，但是当神的百姓愿意遵循神所教导的，愿意悔改， 在神的面前，神啊就做那超自然的工作。今天3月15号也是特别的日子，神的百姓怎么样？要来专心的来敬畏神的名，愿意谦卑，愿意自卑，愿意寻求神的面，来离弃恶行。神要做极大的事情。我们的总统有这样的胆量，因为在美国已经兴起了一批的代祷者，在那里扶持我们的总统，包括基督徒丰收教会的祷告，为总统的祷告，以至于总统可以向全国来宣告，在过去的年日里面，在美国的总统几乎没有这样可以站出来说，我们向至高的神来呼求，但有灾难的时候。所以今天是我们的日子，这是我们再一次开始回到神面前来敬畏他，敬畏他的名。我们要行在真理里面的日子，求神来教导我们，来帮助我们。哈利路亚。这个祷告范文，除了今天我们在教会的弟兄姊妹有这个 hard copy， 有，然后我们在网上有每个星期的祷告范本都有嘛，在我们教会的那个 CAC Pomona.org 那个网站上面，我们有什么丰收祷告页，那个每个星期的范本祷告都在那个上面啊。如果线上的弟兄姊妹没有来了，那你可以从那里 download 下载，在你手机上面或者印出来家里都可以。这个上面都有每一点我们特别可以来祷告的，就结合你自己的需要，结合现在美国的情况，教会的需要来祷告。好，第二个 endurance 忍耐。保罗在哥罗西书1章11节，他说什么？照他荣耀的全能，照神荣耀的全能。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掌权的神，至高的神掌权，对不对？他要给我得以各样的力上，他就神可以赐给我们能力，圣灵赐给我们能力，我们每一天可以从圣灵那里重新得力，然后怎么样？好叫我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弟兄姊妹，今天这段日子是忍耐的日子，他这个宽容原来意思是 patience， 就是什么？ patience 是什么？啊，等待，耐心，耐心等待，是不是？就是我们安静，我们等待，我们忍耐，我们等待，就是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向至高的神领取他天上给我们的那一个能力，我们每天可以重新得力，然后我们怎么样？由天上来的喜乐，欢欢喜喜的忍耐。我们不是在这个季节里面是咬着牙齿在忍耐，我们这个季节里面是欢欢喜喜的，每天可以有敬拜，每天有祷告、歌唱，甚至跳舞的运动，你可以运动啊。你害怕去运动场，现在 public place， 你说害怕，哎，我们不要去运动场的话，你可以去 park 运动，我们一边运动一边走路，怎么样？一边敬拜赞美唱诗歌，是不是？神要带领我们，你知道吗？你知道在同样的环境里面会产生不一样的东西，不一样的东西啊！你去拿一条红萝卜好了，对不对？红萝卜是什么？硬的嘛。啊，红萝卜是硬的，对不对？啊，你烧一锅水，红萝卜丢进去让它烧，然后你拿一个鸡蛋你打开是什么？软软的 liquid 一样的，对不对？也放在煮的水里面让它去煮，哎，今天哎忘记泡咖啡了，是不是？哦，咖啡粉，对不对？放在热水里面去冲一下。这三个不一样的这个东西啊，结果出来同样在热水滚的热水里面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啊。你看红萝卜怎么样？哇，忍受那个热的水滚啊，它变得了吗？软。软了是不是？本来硬的，咬我这个牙齿不行，咬不动。哎，这样烧一下就软了，对不对？啊，就吃很容易。然后那鸡蛋呢？ 本来这个不能，你放水一滚以后，哎，它变成什么硬的了，拧在一起硬的了，是不是？不是分开的，对不对？然后那咖啡粉呢，水烫的水一泡怎么样？不见了，是不是？你在水里面再去找咖啡粉，找得到吧？没有了，弟兄姊妹，今天的这一个新冠状病毒，就好像那一个热水的环境一样。我们可能原来好像蛮有信心的，哇，我的肌肉很硬，是不是？但是我经过这一个试炼，我还会信心还是那样的刚强吗？或者我的信心软弱了，软化了？我本来是一个软弱的人，我们承认基督徒丰收教会是一个软弱的教会，但是怎么样，那软弱的鸡蛋经过水一走，它变成硬的了。那软弱的基督徒丰收教会在这一个试炼期当中，我们的信心会刚强起来。跟你说，我的信心会刚强起来。我虽然原来是软弱的，但是经过这一个试炼，我的信心会刚强起来。这是我们的季节，这是我们的机会，这是我们所呼求圣灵的，欢迎你，圣灵欢迎的季节。圣灵怎么样说？我给你这一个环境，讲到哪里？哦，还有一个咖啡粉啊，咖啡粉怎么样？本来有粉呢、啊，在那里，结果热水一烫，怎么样？不见了，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就像主耶稣替彼得祷告，彼得本来说哇，我很厉害，你怎么样？你上，我也跟你去死吧！哎，你要我怎么可能否定基督呢？但耶稣怎么说？撒旦像那个撒你们彼得啊，撒那个麦子一样啊，那个壳麦子的壳被风怎么样就吹走会不见，但是耶稣怎么？我要为你祷告啊，对，我知道你会软弱，但是你再回头之时会刚去眷顾你的弟兄啊。或者这一段期间里面，在这个试炼当中，神的儿女有些神的儿女不见了，会不会？我在想跟圣灵跟神祷告的时候，是的，今天这一个新冠状病毒好像这样的猖狂，但是主你给我们的儿女，尤其我们基督徒丰收教会的主，你说保爱的儿女，我们不要成为那一个咖啡粉，当一个热水一浇下去的时候，他们就不见了。是的，我们承认我们是软弱的，但是经过这个试炼，我们可以成为刚强的。我们经过这个试炼，神给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我们成为比金金更珍贵，是不是？神在试炼众教会，包括基督徒丰收教会，这是一个试炼，这是一个考试。如果我们跟我们最近在读启示录，是不是？启示录里面，当最后三年半那个灾难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个更厉害呀！一天平均下来要死掉300万人了，教会还存在吗？我在跟神祷告，但是圣灵说怎么样？现在是我们锻炼的时候，这是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来抓住他应许的时候。经过这一个试炼，软弱的肢体要成为刚强，软弱的肢体在圣灵的能力里面怎么样成长起来，成熟，好不好？好，我再讲一点就结束了，因为这后面一点就是我们的挑战。其他哦，你回家照这个，你自己可以发挥去祷告啊，去祷告啊。好。那个啊，最后一点啊，不是最后一点，第三点，对不对？第三点 ，love， 神的爱永远不改变，神爱我们，他永远的爱我们。耶稣说，我们爱我们的邻舍，耶稣爱我们一样，我们爱我们弟兄姊妹，如同爱耶稣爱我们一样，是不是？保罗在鼓励腓立比教会的，然后我们要在爱心上面。在知识和各样的建设上面，他说什么呀？ 多而又多，多而又多就是说有增长。这个知识不只是包括地上知识，也包括对神的知识啊，对神话语的知识啊，对不对？我们上个星期背诵的忘记了没有？背诵经文，忘记了没有？箴言第二章一到五节怎么说？我们怎么样得到神的知识啊？知道神，敬畏神啊！哎，我们领受神的话，将神的话存在我们，刻在我们心上，然后我们怎么样听神的话，对不对？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呼求、寻求神啊？就要寻求君子一样，然后让我们就知道怎么样敬畏耶和华，知道认识神。原来那个认识神就是说，我们知道 the knowledge of God， 就认识神的知识。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这里说我们的信心会被我们爱我们这个爱心啊，一天一天眺望起来。所以弟兄姊妹，这段期间里面，我们不管在哪里，不管在哪里啊，除非州政府或者地方政府说我们已经不允许完全不能有任何超过五个人的，那我们可能因为这里至少超过五十个人吧，基本上我们完全在线上了，完全在，但是还没有到那个那一个说规定的话，我们就是之间说要保持那一个 social distance 嘛。social distance 不是说我们的心离开， social distance 是防止什么？我打一个喷嚏，一个喷嚏至少会影响到我大概六个 feet 的这样一个距离嘛，啊，一个距离，所以我们可以保持距离下面啊，这样的聚会，不管是在线上的也是一样。但是我今天要给弟兄姊妹一个挑战，我们的爱心是一天比一天增长，所以给弟兄姊妹来挑战，我给弟兄姊妹来挑战，不管在线上的在这里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段期间里面，在我们教会有年长的，凡比我们年纪大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年长的，对不对？我如果年龄，我当然年龄比 David 大嘛，后面的 David 小 David 啊，比你轻了啊，后面的大，就是我是他年长，就是说凡你看到我们丰收教会有年长的，比我们年长的，你现在开始你用微信来关怀他，你打电话来关怀他，你可能跟他说，哎，某某姊妹，当然妈妈，对不对？或者伯伯啊，那个你有什么需要？最近你最好不要出去超市买东西嘛，我来帮你买好不好？你可以做一些非常实际的去操练爱啊，对不对？大家领一个好不好？有没有人阿们的？我听到线上有人阿们了嘛，是不是啊？线上有人阿们，我们这里阿们大一点了，阿们阿们。所以你就领一个比你看上去比你年龄大，你不要问他几岁嘛，看上去比你年龄大，你的长者，就是说，哎，你常常去关心他，很简单的，打个电话，你今天就可以要他的电话号码，或者加一个微信的朋友啊，你有什么需要？对不对？张老师，你星期四哇要飞回台湾，你知道吗？星期四我就为你特别多多的祷告，精神的祷告。哎，你就可以跟张老师这样的那个去啊，你就将耶稣基督的爱活出来了。这一段时间里面，神要用爱来凝固他的教会，神不是要来分散他的教会。虽然有 social distance， 但是我们说我们的心是 zero distance， 好不好？好，我们就结束在这里。我们请那个敬拜团上来啊！哦，才讲了三个，非常的啰嗦，不知道还有下次要不要继续讲啊？我们看情况来决定啊！我们看情况来决定。真的是神特别的恩待我们，在这个季节里面，神已经兴起了基督徒丰收教会，借着祷告的城墙，借着我们每一天在神面前认真读他的话语，每一天来亲近他，来等候他。我们在各个小组里面，我们在主日学，在各样的主 你自己的肢体拒绝的地方，在过去的日子里面，主你已经为我们存积了那天上的金钱。主，我们求你今天要释放那天上的金钱，让我们来使用。所以我们今天跟你说，主你是仍然爱我们的神，我们的信心就完全的靠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有时候我不明白，为何如难在生命中，为何你不将它挪去，漫漫长夜无际。有时候要如何继续祷告，亲爱圣灵，求来提升我，刚强我里面能力。当黑夜没有尽头，我相信你见光明在不远前方，高举双手赞美，失恋中仍向主歌唱，永不灰心，永不沮丧，你爱使我更强。生命中，为何你不将它夺去？漫漫长夜无际，有时候我不知道还要如何继续祷告。神灵，求来提升我，刚强我里面能力。当黑夜没有尽头，我相信你依然爱我。光明在不远前方，高举双手赞美，失恋中仍向主歌唱，永不灰心，永不沮丧，你爱使我刚强。 我们周围有疾病，虽然周围有仇敌的攻击，但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爱永远不改变。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是有功效的。主，我们相信那圣灵的大能，那神的话语要来更多更大的来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在这一个试炼期当中，我们不灰心，我们不沮丧，我们不承认，我们不放弃。求主的爱来刚强我们。 你爱使我刚强，当黑夜没有尽头。 相信你依然爱我，给我力量，给我盼望，看见光明在不远前方，高举双手赞美，失恋中仍向主歌唱，永不灰心，永不沮丧，你爱使我刚强。 是的，主，这是我们神你自己的子民，今天在你面前谦卑的祷告，我们在你寻求你的面，我们向你的呼求，主，你今天都已经听到，主，求你的将那祷告的烈火继续温烧在每个众教会当中，在美国各个城市、各个校园、各个机构，在 White House、在 Senator、在 Congress、在各个州政府当中，求那圣灵复兴的烈火就大大的燃烧在美国。主，这是你做大事、做奇事的日子。主，我们要看到你的作为。主，我们要经历你的大能。主，我们要活在你的爱里面。主，我们要浸泡在你的话语里面。主，我们要抓住圣灵的那一个大能。主，你要带领基督的丰收教会在这个特别的艰难的季节里面，主，我们跟随你。主，我们的信心绝不动摇。主，我们今天跟你说，主，我们要跟随你到底。主，我们自己的那一个软弱的那一个灵性不行的时候，求主就你来刚强我们。主，我们要做那个虽然是软弱的，但是经过了这一次试炼要成为刚强的。经过这样的试炼，我们要成为比圣经经经更宝贵的。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爱你。谢谢主耶稣，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宝惠赐的交通与基督的丰收教会众儿女，不管我们在哪里，同在直到永远。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一起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